个名字是这个哈。另外如果大家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呢，您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或者在这个上班的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电话 850-1-3710 850-1-3710。好的，今天呢我们也是直播的时间，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来问哈。关于今天我们这个房产法律呢，我们来聊聊这个买卖的过程当中，如果卖家或买家反悔了哈，怎么去办哈。那这个呢可能在之前应该说就是317新政之前或者之后这一段时间可能出现的也是比较多一点，现在相对来说应该说好一点了吧。我们今天也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先请赵女士跟大家聊一下啊，就是如果说卖家反悔我们应该怎么办，那可能这里面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些情况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 大家好。今天呢很有幸参加这个安居好声音的这个 楼市好声音， 楼市好声音的这个 对我们节目老聊声音 对这个直播的这个节目。现在呢就是说从317之后呢，那个到现在为止呢，我们这个纠纷呢实际上是越来越少了，因为大家的法律意识也强了。在买卖合同过程当中呢，一般呢都是严格按照我们的法律规定去往下走。再加上中介现在在这个中介的服务过程当中，他们的合同呢也比较全面，所以相对来说纠纷就少得很多。那么在买方和卖方在交易的过程当中，从定金开始到房屋的这个成交，中间都有好几个阶段会出现一些问题。那么如果买家或者卖家反悔了应该怎么办？我们现在先说一个问题哈，就是如果说卖家反悔应该怎么办。这个卖家呀，就是一般情况下反悔在什么情况下呢？他是在房屋这个疯狂上涨的时候呢他会反悔。比如说这个房子他卖300万500万，但是呢在卖的过程当中签完合同，可能发现自己房屋卖低了，然后呢又收了定金了这个时候他反悔的情况就比较多。那么现在如果说是定金呢，一般情况下咱们现在有一个就是房屋的这个定金合同，或者就是在买卖的时候先签一个定金合同。但是呢因为这个有些老百姓呢也不太清楚，再加上呢可能那个中介也说没事儿，你这个可以先交定金，然后呢在方便的时候咱们再签合同，种种吧这种情况可能都有。所以有些人呢就卖房子和买房子呢就是没有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时候就先签了一个定金合同，或者是干脆定金合同没签直接把定金交了。那么这个定金呢就是咱们老百姓都知道有个定金法则，如果说就是这个卖方违约了他不想卖了，那么他收到了这个买方的这个定金的话，那么他应该双倍返还买方的这个所交付的定金。你比如说交了5万块钱，那么这时候他就应该把这5万块钱退回来，然后再给这个买家呢再支付5万块钱， 就是10万吗？ 也就是10万块钱。如果说是买家违约了，那么他就不能再收这个5万块钱，因为他把这5万块钱支付给这个卖家了，那他就还要再给这个卖家再支付5万块钱。 双方是一样的。 哎，对，在这个权利和义务，在这个法则的问题上，大家的所面对的这个数额都是同等的，都是相等的。现在就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我合同也没有签，我就把这个钱给他了，5万块钱给他了。那么给他的时候呢，但是呢如果说突然间发现这个卖方发现这个房子涨了，我又不想卖了，那我能不能够要双倍法则呢？这个就要看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其他证据来证明这是一个定金。我们现在说的定金呢有两种，一个是一定的定，一个是定立的定，就言字旁，单立言字旁，然后一个定。那么言字旁这个定呢都知道这是一个定，我定这个东西我定那个东西，但是它不存在这个就确定的这个意味。所以说呢这个言字旁这个定呢你是不能要它双倍返还的。如果要是卖方违约的话，他顶多把这个定字就言字旁收到你5万块钱，那他返还给你。那么这个时候你如果要想让他双倍返还的话，你一定要找相关的证据来证明这个他是不是收的你是一定的定的这个定金。如果他收你这个定的话，即就是没有签合同， 你比如说他给你签了一个收据，然后写购买某某小区某某栋某某房的某某房谁的什么房子，然后给他支付的比如说50000块钱定金，哪怕有这样一个收据，我觉得也可以确认你已经可以双倍返还的，你已经有了相关的证据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签与不签这个定金合同不要紧，关键就是你能不能证明这个定金是你已经交付给他了啊。主持人这样子啊。 那如果比如说我们在签订这个合同的时候，那您觉得是那个言字旁的定会更好一些，能保障我们的权益，还是说这个宝盖头的这个定会更好？ 肯定是宝盖头的定，因为宝盖头的定呢才是双倍返还的这个法律规定的这个定字。言字旁它是定力的定啊，就是我定一个这个东西，我定一个那个， 我还能商讨是吧？ 对，我还可以商讨，我定一下。但是定金的定就是我已经确定了，这个事情我已经决定了啊，这个事儿呢就是我必须要这么做了，所以这个定就是一定的定。希望大家在签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词的区别。 对对对。另外一个，比如说刚才咱们说到了还有这个没签合同的这种情况，或者没签协议的情况。那如果比如说我们签订了这个定金协议还有这个买卖合同之后，很多朋友说了，哎，那突然他有反悔了，这玩意儿怎么办呢？除了这个双倍定金，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处罚的一些手段吗？ 如果签订了买卖合同，比如说我房子的买卖合同也签了啊，然后中介服务合同也签了，中介服务合同里边可能也包含了定金，然后房屋买卖合同我也签了，那么这种情况如果说卖方违约的话，那么你看他是在什么情况下违约的？比如说他已经把房子卖给了另外一方，或者是这个房子本身上面有抵押，有查封有抵押，这种状态下，那么这个房子根本就不具备卖的条件，那么这种情况呢就属于卖方根本性违约。那么根本性违约就是说你压根儿就不可能产生交易，那么这样的根本性违约呢，你肯定是要给买方呀要承担，不仅是违约金还要赔偿损失。所以说呢，就是根本性违约在法律里边是属于一个比较严重的，就是合同，就是房屋买卖过程当中包括合同，所有的合同它是属于最为严厉的一种违约形式。也就是说你不具备卖这个房子的这种条件，但是你跟我签了这个房子。还有一种呢，就是我虽然具备买卖这个房子，可是我把这房子一房二卖，已经卖给了善意第三人了，那么像这种情况下它也是属于根本性的违约。根本性违约呢，就是你不仅双倍返还定金，如果说这个房子暴涨了，比如说20万、30万，那么涨幅你是要给买方要支付的，也就是说对买方的损失要进行赔偿。然后还有一些违约处罚条款啊，你比如说他一旦违约了，违约金本身就是一个惩处性的一个条款，所以他也要支付违约金。当然了，在违约金和赔偿金上面法律规定是选择一样，但是在根本性违约的时候你是必须要满足这个买方的这个实际损失。因为买卖房屋呢，在房屋现在目前房屋比如说大家一般情况都是房屋在这个买卖过程当中，比如说碰到涨幅的时候，一般违约的情况还是发生在卖方这一方啊。 好的，今天呢我们也是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在不同的情况之下出现这种反悔的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办哈。当然其中我们也会举的一些例子，那大家如果有什么关于房产的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另外呢还有啊，就比如说可能在某些的一些情况之下，可能这个合同，这个买卖合同被确认为这个无效了，那这种情况之下能不能这个双倍的去返还这个定金呢？ 这个房屋呢买卖呢如果被确认无效呢，我们要分两种情况。一个是定金合同呢，它本身是一种从合同，它具有从属性，也就是说你的买卖合同如果有效的话，一般定金合同也有效。如果说买卖合同无效，那么定金合同也无效。也就是说它是依附于这个主合同，主合同生效了它就生效，主合同不生效了它也就不生效。但是呢，这个根据我们国家的这个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呢，就是合同如果无效或者被撤销以后呢， 应该合同取得的这个财产呢应当返还。也就是说，你比如说这个房子由于违反法律规定，或者是这个房子这个出现了本身不是他的房子，然后呢比如说他父母的房子，他又把这房子卖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肯定是一种无效的行为了。那么取得房产的你应该退还房产，那么不能返还的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你应该折价赔偿。也就是说，有过错的一方应该赔偿对方的这个因此而遭受到的损失。这个法律是规定的。你比如说咱们举个例子吧。你比如说有一个姓张的，他通过中介公司介绍呢和那个有一个卖房的人，这个姓葛的，共同签订了一个房屋买卖中介协议。 嗯， 这个姓葛的呢，实际上他卖的是他父母的一套房子，把这个房子呢卖给这个姓张的。咱们就他当时那个都是原来就是他不是北京的嘛，所以房价比较低，十多万块钱。那么中介呢按照这个房屋的价款，按照1%也收取了服务费。那么原告呢就是这个，就后来原告就张某最后因为这事情发生纠纷了嘛，所以他也告了这个姓葛的这个人。那个原告呢当时就支付给了这个姓葛的10000块钱，同时呢也给中介公司支付了居间服务费，哎，几千块钱。那么以后呢就是这个，因为这个房子本身产权人 是他父母， 是这个他父母，哎，不是他的， 是他 父母的。 嗯， 他拿的这个房本呢，他是伪造了一个委托书，比如说伪造他父母给他出售或者怎么的。 嗯， 那么这个合同肯定就是根本就无法履行了嘛。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呢，就是说要不要这个，中介要不要收取这个中介服务费？ 嗯， 啊，他们那个，是不是这个，形成了这个无效合同的这种情形呢？这个当时呢也是有一些不同的观点。有一种观点呢就是说原被告之间，就是这个姓张和姓葛的之间的这个房屋买卖合同应该是成立了。 嗯， 因为他是因为这个姓张的他并不清楚这个房子的情况嘛。 嗯， 也是在中介的斡旋下然后成交了这个房屋，那么也是达成了一致了。所以说呢那个居间服务费是应该收取的，然后呢买卖双方呢也都是非常清楚了，条款也都签了协议了，所以说呢他们认为这个合同应该是生效了，然后呢所收的这个中介服务费应该不退还。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说是这个出现了一些无效的情况呢那也是这个被告要承担责任，房屋应该继续进行下去。这个呢是一种观点。还有一种观点呢就是说就说这个这个定金呀要不要就是让那个就是被告这一方姓张姓葛的呀把钱呢双倍返还给这个原告返还给这个姓张的先生是因为姓张的就是姓葛的这个把他父母的房子卖掉了，所以责任在他，应该双倍返还。 嗯， 那么所以说呢那个在这个问题上呢就有两种不同的观点。还有一种就是说就是说这个既然是无效嘛那么大家把这个原金退回来就行了，但是实际上这个不符合我们国家的这个担保法的这个相关的规定。 嗯， 咱们国家担保法说，约定以交付定金作为订立主合同担保的，给付定金一方拒绝订立主合同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接受定金一方拒绝订立合同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也就是说，他这个就是说这个是意思自治，认为这个买房的这个张先生他没有过错。所以这个你应该双倍返还。但是呢作为这个姓葛的父母来说呢，说你这个买房的你也不看一下这个房本上到底写的是谁，你也有过错，所以不能要求双倍返还。 嗯， 所以说你就给你退回来就可以了就这么一个意思。所以说呢那个我们还是我比较赞同就是应该双倍返还，因为这个主要过错责任还是在姓葛的。因为他拿了一些假的这个委托协议，就是他父母对他的一个委托，所以这个双倍返还这个这个买房人姓张的他是应该的，也是支持这个善意的这个买房人姓张的这个合法权益。嗯，这个案子呢实际上就是在这个我也碰到过这样同样类型的案子。你比如说他卖给张三了又卖给李四了然后呢收了李四的定金。 嗯， 张三实际上房子已经过户给张三了又收了李四的定金。虽然说这个 李斯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没有尽到这个高度的注意，也交了定金了，是不是这个合同无效了以后，然后就应该把这个钱都退回他，还是双倍退？那么在实践当中，一般情况都是要双倍退人家定金。 对，因为可能我们 已经过户给张三了，又收了李四的定金。虽然说这个李四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没有尽到这个高度的注意，也交了定金了，是不是这个合同无效了以后，然后就应该把这个钱都退回他，还是双倍退？那么在实践当中，一般情况都是要双倍退人家定金。 对，因为可能我们大家也知道，就是可能我们在这个买卖这个房子的时候，可能因为对方的这个比如说是善意的，不能叫善意了，应该说是恶意的这种欺骗啊，或者是什么的，造成了比如说我错失了这个买房的一个特别好的时机，是吧？那这个时候可能这房子我又买不到了，因为刚才像这个案子当中他不是是他父母的房子嘛，所以那这种情况下可能相当于这个人就比较的怎么说比较冤吧， 对， 所以我们要这个双倍的去返还他这个定金，补偿这样的一个损失，对吧？ 对， 所以呢，我们在刚才的这个案例当中也简单的这个看到了，比如在不同的一个情况之下，可能这个定金它也是有时候需要这个双倍的，不是说一味的说光退回钱就可以了啊。我们也是今天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在不同的一些情况之下，如果是双方或者是一方反悔啊，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做啊？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这种问题，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或者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这边呢还有一些朋友会有问题啊，就是说比如说像这种出现了这种违约之后啊，这个比如说像买方啊或者是这个想上诉这种法院，能判决强制给这个买方去过户吗？我这个可能也是有朋友会一个问题，比如说无论是出现在什么样的一些前面的这个疑问吧，但是毕竟这个卖方这个恶意的毁约啊或者什么的，买方能不能上诉，能不能让他强制给过户呢？ 这种情况呢就要看这个房子还具不具备履行的条件了。如果说在这个房子呢还处在这个可卖的这种情况下啊，然后呢这个房子不存在善意第三人，比如说已经有其他人买到了，那么房子就是说具备交易的条件，也没有被查封，和抵押的这种情况下，就抵押当然不要紧，如果他抵押给银行，他能够把这个解了抵押，这都不要紧，关键是有没有查封的情况，如果说没有查封，然后也没有善意第三人去买这个房子，另外买房人呢也具备这个购房的资格。如果说这个资格都具备的情况下，一般情况下还是法院一般还是判决继续履行合同。 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是给大家总结一下，一共比如说当买方啊满足这个下面的这个五个条件的时候，可以主张这个强制的去过户，对吧？第一个就是比如这个签订的这个买卖合同要有效。是吧？第二个就是这个购房人具有这个购房的这种资质啊，你别说我这个没有购买资质，这个肯定不行。第三个就是这个购房人，就是买方吧，应该是具有这种全款能力，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出现一旦有这种纠纷的时候，很可能就是可能不允许你去做贷款了，对吧？又会有这种情况，所以 或者是他从银行能贷来款，就是没有全款，但是他也就是他的条件、他的资格， 或者是他那会儿已经都批下来了，对吧？这种情况其实是可以的，所以这个时候是可以过户的。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比如说像这个卖房的人，就是售房人，就构成了刚才我说像这种根本违约，就是比如说我就是不想卖你了，是吧？或者我卖给第三个人了，是吧？然后即便这个卖房的人明确表示这个不卖的这个证据材料，或者是比如说像什么逾期履行合同约定的一些义务超过15天的一些证据材料，那我们还是可以主张强制去过户的啊。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交易房屋呢没有被限制，就像刚才说没有查封啊，是吧？等这些情况的时候，买方是可以主张强制过户的，对吧？我没说错是吧？ 没错，就是这样的啊。 所以呢，我们也把这几种情况呢，也是都跟大家说了一下。如果大家碰到，当然都不希望大家碰到这种事情啊。那如果万一碰到了这种情况，您如果符合下面的这些条件，那您是可以啊主张强制去过户的啊。好，那我们再看下面的一个朋友的这个问题哈。可能我们在做这种法院在判决这种强制过户的时候，很多朋友就会问了，说那我虽然满足这些条件，但是有没有还我应该 应该这个知道的一些，或者说我应该注意的一些这种事情，能不能也是请律师再跟我们说一下？ 嗯，在这个买卖房屋的时候，因为现在这个各个城市啊，像北京啊，它都有很多限制条件。 嗯， 你比如说北京户口的，他可以在北京买两套房。外地户口的他只能在北京买一套房。 嗯， 但是外地户口的呢，你在北京必须，或者是你连续缴纳社保五年，或者是连续缴纳这个税费、 嗯、 啊，就是你比如说是工资啊薪金的这个税费连续五年，这两个都是必须具备的条件。如果他已经具备了，那么你才能买房。 嗯， 但是呢，这个很多人呢，在买房的时候呢，对于自己资质，是需要首先查明的。那么有些人呢，他在这个查资质的时候呢，比较模糊，他就把合同签了，签了以后嘞，但是呢，在这个交易的过程当中，你比如说准备去这个就合同已经签过了、 嗯， 然后呢，中介公司去带着去查这个资质。哎，发现这个人或者就是这个尤其是外地户口的吧，他那个没有这个五年的纳税和社保，那么他显然就没有资质。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在这个买卖合同当中呢不清楚的写明，比如说你这个没有资质的话，不是这个买方的过错啊、 嗯、 那么这个合同就自动的这个终止了啊。他如果不把这个写明的话，那么这个就容易产生纠纷。比如说卖方的说，那这个资质的问题是你要注意的，而不是我应该注意的啊。那你这个我的房子准备卖给你，由于你资质的问题，你是要给我赔偿的，或者我一般都是买方要给卖方交定金嘛。 嗯， 所以这个时候就容易在定金问题上产生一些纠纷。 嗯，没错、嗯、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这个下半段啊会继续的给大家来说一说关于各种各样违约的一些情况啊。大家呢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先进入整点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鲜派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派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派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派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喜迎国庆，欢度中秋，鲜牌灵芝集团将于9月21日至9月30日隆重开展特大优惠酬宾活动。 买20盒鲜牌灵芝茶、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在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1盒卖品装产品，同时还有精美床单和按摩锤赠送。请记住优惠活动时间9月21日至30日。 详情可拨打鲜牌灵芝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示范

按这块讯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条信息哈。近期呢，这个租客刘先生啊，在一家小型的房屋的中介公司呢，押一付三租了一间房，但是呢，仅住了几天啊，另外一家这个房屋管理公司呢，就以收购原中介公司为名，要求刘先生呢是重新签订这种租房合同，并且让他提供身份证和银行卡的信息，而房租缴纳必须通过一个第三方的 APP 去支付。那刘先生就发现了，说这个 APP 啊，实际上就是一个这个分期贷款的一个 APP， 所以所谓这个原来的这个什么公司被收购啊，实际上就是他们自导自演的一个骗局嘛。那刘先生在骗子这个要求的这个 APP 上按月去支付房租，那实际上就是在给这个骗子去还贷款。现在这个之前我们也说过，关于这种租房里边有这种这个贷款的这种事情哈，其实确实是个问题。来，您给我们帮我分析一下。 这个呢确实是，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也都看到了，这个一些中介公司呢专门做起了这个租赁的这个生意，而且大量的收购这个房东的房子，近年来这种骗局呢确确实实的是五花八门，就是确实是让人防不胜防。那个刚才说的这个黑中介呢，它实际上就是暗熟了这个老百姓，就是租房客的这种心理。能够押一付一也行，押一付三也行，付的越少越行。所以在这种少付租金或者付短期内，就是付一个月或者两个月租金的这种心理这种作用下呢，那么他们就让签了一些类似这样的就是通过第三方平台的这种贷款的这样的支付方式。但是这种支付方式呢，实际上是给自己造成了一个很大的这个风险。像刚才说的这个它并不是一个房屋管理公司，它实际上还是这个原中介公司，只是他们自己呢就是换了一个名字，说管理公司要收购，然后让他提供什么身份证啊银行卡啊之类的这个信息，然后每个月实际上是在还贷款。也就是说我一个租房的，我有什么可能去还一个房屋的贷款呢？那么这个房屋的贷款一旦出现了问题，比如说这个中介公司有问题，或者房屋贷款公司，他们所谓的房屋贷款公司有问题的话，那么这个直接就这个租房的这个人呢，他实际上他就处于一种违约状态啊。那么违约你也知道，现在这个违约国家对这个违约的这种行为啊，有很多种处罚的方式啊。你比如说一旦这个人违约了，可能他这个也不能干，那个也不能干。如果要想把这个违约要将来取掉的话，他会费很大的这个周折。那么这种情况呢，所以我们租客呢对中介公司呢那么可能就会拿出来这个你愿意押一付三或者甚至押一付一那么让你交租金的这一个协议，然后就威逼利诱吧，或者是那个威逼利诱吧，或者是怎么样子的这个方式，然后那个让他就是必须按照他们的要求去走。所以我们呢首先呢就是最近一段时间也在清理这样的就是中介公司的违规的行为。那么我们作为一个租客来说呢，我觉得就是还是要擦亮眼睛，在这个签订这个租赁合同的时候呢要认真看一下，审核一下这个合同到底是什么内容，你为什么也非要叫我去这个通过 APP 来支付这个房款，我完全就是交租嘛。我要不交现金，要不我就给你转账，我为什么要通过一个第三方平台来支付？这个第三方平台根本就不是这个承租的这种常用的方式嘛，所以这里边肯定是这些不正常的行为呢，不正常的现象呢，你就要赶紧要就是多加注意了。就是这个就是不能贪小便宜，说实话就是不能贪小便宜。 对， 你像北京这个房租啊，有的押一付三的情况比较多，押一付半年也比较多。你说我就是想押一付一那么想少交点租金，然后呢正好又迎合了这些个中介公司，你的心理中介公司他们有的非常的这个清楚，正好迎合了他们的这个所谓的 APP 的这种起诈骗的这种陷阱，那不就是很容易上当吗？就小便宜不能贪。 对。 没错，所以就是很多时候其实都是因为这个贪便宜的这种心态而造成的。不光是这个刚才咱们说的这个租房的这个问题啊，包括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哈。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二条信息。房改房呢又可以叫做以购供房，是指呢享受国家房改优惠政策的一个住宅。那也就是说居民呢将现住公房以标准价或者是成本价扣除这个折算之后，也就是说那个旧的这种住宅还有像扣除什么房屋折算等等哈，各种吧，来购买这样的公房啊，叫做这个房改房。那房改房呢又分为比如说成本价和标准价或者是优惠价，那央产房的等一些这种类型。那随着这个国家房改的这样一个政策的逐步深化，那当前各地出售的这个公有的住房工作呢已经说到下帷幕，但同时由房改房引起的这纠纷呢却不少哈。我们也来再说一下分析一下。 这个房改房呢在北京还是比较多，就全国过去的那种大的国企，大的就是那个中央的或者是国家的过去给那些老的那个职工所那个分配的一些房子都是公房，可能当时购买的时候都非常的便宜啊。那么在这个房改房确实是享受了很多的优惠政策，但是呢它不是一个传统，就是不是一个完整，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商品房，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拿的不动产权证它是拿不着那个产权证，它可能要相应的补交一些比如说地价呀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个土地的相关的一个费用。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就是房改房呀央产房这两年反正也有一些纠纷啊，比如说我想把这个房改房变成一个商品房啊，然后兄弟姐妹几个又想继承这个房改房，就是公就咱们说的已购的这个公房，这种纠纷呢现在也比较多。总体来讲呢就是它这个还不是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这个不动产权证所说的这种房子，是真正的商品房。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还是就是这个因为这种房子的类型比较多，所以它参差不齐，所以在这个央产房呀标准房呀这成本房呀这些个成本价呀这些基础上呢可能还会要交一些其他的费用。然后我们在购买的时候还是要高度注意，先了解一下这个房子还要交什么费，能不能交易，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交易。你比如有些完全是那种单位的房子，你即就是公房它也不能交易，即就是你想交费用它也交不了，这样子。所以我们在买这种房子还是要注意一些。 没错。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下面的一条信息哈。对于夫妻房产啊这个加名的这种问题啊，在这个婚姻法的司法解释三出台之后呢，我们收到了很多关于这个房产加名问题的一个法律咨询。那房产加名呢并不是一个规范的法律概念，那它的通常含义呢是某一房产因赠与婚姻关系等一些情况而导致的产权人增加。那目前我国对于婚前房产婚后加名免契税，那对于房产加名呢我们应该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啊，张女士给我们来说一下。 这个婚前或者婚后的这个房子的加名一般情况下不会有什么大的障碍，只要是这个产权人他同意他有一个协议书，然后其实就到了那个不动产中心那块他就可以加个名，特别简单。但是现在就有一种情况，比如说婚后呢父母出资买的落在了比如说落在自己儿子名下的这种房产，实际上法律规定这个是属于是个人的财产，对于这种房产的加名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因为人家父母比如说是给儿子买的，人家父母和儿子之间是有一个协议的啊，这房子就是给他儿子的或者是给他人父母给闺女的，那么你要想加名必须经过人家父母的同意，而不是说我们夫妻之间啊丈夫同意了或者妻子同意就能加进去的正常情况下是很简单，非常简单，也不需要交什么费用你去办就行了。但是如果要是人家父母就是跟儿子已经约定了这房子是父母出资的就是给儿子的，那么你这个作为老婆来说你加进去呢就是不可能的 来关注一下下面那条信息哈，这个兄弟姐妹呢情同手足啊，赡养父母呢乃是这个子女的法定义务。那现实生活中呢，为了利益啊，这个兄弟姐妹反目成仇的这个、有很多哈。说日前呢，这个惠东县的张氏九兄妹就为了房产的这个继承和母亲赡养问题闹上了法庭。庆幸的是，在当地的这个法院和这个妇联的联合的这个调处之下呢，九兄妹握手言和，并且顺利解决了房产继承和母亲赡养的问题。来， 这个呢是确实是这个兄弟姐妹，因为父母的遗产，然后闹到法庭，这个确实是挺让人觉得悲哀的。 嗯， 啊，因为财产的问题，兄弟姐妹反目为仇，然后财产本身也是身外之物，但是呢，把身外之物看得比亲情还要重，这个确实让人觉得比较唏嘘啊，比较悲哀。那么这个事情呢，虽然最后调解，大家握手言和了。但这种情况在我们的这个社会当中还是比较多的，兄弟姐妹反目为仇啊，因为父母的房子呀，或者因为父母赡养的问题而又有房子的问题，所以更加反目为仇的这种情况。他说，这个他们这个案子呢是经过这个就是法院的调解，最后结案的，那么就是这个事情呢，结局还是比较圆满的，但是这个过程呢，确确实实。产生的过程呀，确实比较激烈。 嗯， 啊，我觉得在处理这些财产问题上，我觉得首先还是应该更多的考虑亲情，然后财产的问题呢，首先不能影响亲情的这个，不能伤害亲情，更不能对父母的赡养上面做些手脚。 嗯， 比如说你这个房子给谁多了，我就不再赡养你了，或者给我少了，我就不再赡养了。这个我觉得是完全。不应该的。 嗯，没错。好，来关注下面一条信息。近年来呢，随着城市房价的不断攀升啊，人们生活态度呢也是发生了改变。城市的居民呢到近郊购买农村房屋呢也是不断的增多。因为农民买这种买卖宅基地上的这个房屋呢引发的一些纠纷案件也是呈这个逐年上升的一个态势啊。最近也是我接到了很多听众朋友的一些问题，包括微信上也是很多人就问我说，哎，像那个这个农村的小产权是吧， 对对对， 可不可以买啊，说我这近郊这有一个这样的房子，说这房本能下来，但是现在目前十年没下来了，那我这样的房子能不能买啊？我说您都十年没下来了，您还信它能下来吗？就等等的一些问题很多啊。那我们也是来分析一下 这个宅基地呢，实际上是农村是一种集体土地。 嗯， 宅基地呢是对农村这个社员或者成员的一个国家的一种福利性的一种土地用土地的使用方式。那么宅基地买卖呢，它的原则就是必须在同一个集体经济组织之间转让，也就是说咱们都是胜利大队的，那么我们在胜利大队村民之间转让，但是你不能到隔壁村转让。也就是说第一个呢，就是它首先是隔同村的同集体成员之间转让。它不能跨村，跨即就是它也是农民，那也不能卖给他，因为它是集体和集体之间的利益，不能在别的集体当中其他人来享受这个利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城镇人口是也不能买这个宅基地，因为这个本身宅基地就是依附在农村村民之间的一种福利。城镇户口的人呢，你不是农村户口，不是这个既不是这个农民，同时呢他也更不是这个同一个集体经济组织下的农民，所以他双重的不就是的身份的都不具备，那么他也更不能买。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呢，你比如说然后呢，那个这个人买完之后呢，这个村子整体上变为城镇户口了，那么这种情况呢，还是符合这个规定的，他还可以比如说都还可以拥有这个宅基地。你比如这个宅基地整个这个城市周边的这个农村，他全部人口都变成城镇的了，就变成城市人口了，户籍了，那么这个宅基地它还是可以拥有的。现在所以说呢，很多人看到这个农村的宅基地，比如说当时十年前、二十年前，10万8万就买着了，但是一拆迁，这个就可能原来的这个老村民就反悔了，然后因为这个国家的规定非常的清楚嘛，那说的是我十年前就给了你10万，或者20年前给了10万，现在远都不止10万了。但是这个是违反法律规定的， 所以这个诉求呢是得不到法院支持的。 嗯， 法院肯定是判这个买卖合同无效。 嗯， 买卖合同无效了，那你就把地还给他。但是呢，有的时候就是你的实际损失，你比如说当时交了10万块钱，那么他把10万块钱返还给你，可能会增加一些利息，或者是这个利息之外，或者大家约定一个。但是这个肯定没有你10万块钱当时10年前、20年前买的， 那肯定的呀，十年前那是什么价儿？ 所以咱们在这个方面呢，还是不要去触雷，触雷以后最后损失的都是自己。 嗯，没错。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哈。那大家呢如果有什么的问题，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刚才呢在节目的放广告的期间呢，我们也是有朋友来问问题，我们来回答一下。 GSM 说，请问一下，如果说房子是夫妻买的，然后呢房产证呢是丈夫的名字，丈夫去世了，那还用改名吗？公婆还在，那以后想出售的话是怎么去交易？ 房子是夫妻的，但是呢房产证呢写的是丈夫的，那么这个房产证无论是写的丈夫的还是写的夫妻共同的名字，这一点我们首先要确认这是夫妻共同财产。 对 啊，那么就说如果丈夫去世了，那么丈夫和妻子就这个房产他们有共同的这个财产权利，也就是说这是共同共有。 嗯， 共同共有，但是他丈夫去世了以后嘞，那么这个房子呢他就发生了继承。 嗯， 继承以后呢，就是这个她丈夫的份额呢，有她妻子的一部分。 嗯 啊，然后 包括 她 的孩子、她 的 父母、 她的父母， 对， 这都是第一顺序的继承人。 嗯， 所以他们三个部位的这个三个方面的人都有权来继承。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房产证，就是在继承发生以后呢，比如说这个债权债务履行清楚了，那么房产证写他妻子，这个就没问题。 嗯， 但是在没有履行清楚之前，还是要先做这个继承的这个分割。 对 啊，如果继承没有分割之前，这个房产证还写不成妻子。 没错啊，所以说白了就是说，这个虽然这个房子是夫妻这个共同共有的，但是呢，就是丈夫去世之后，等于丈夫的这一半，他就发生了这种继承的这种关系。 对 啊，所以呢，里边就是不光是您妻子的这一部分了，包括如果像第一顺序，像他父母啊、孩子啊，都是有这种权利的。所以说，如果您想改名的话，首先要征得您公婆的这个同意，对吧？比如说他们要有一个东西说表。表示他放弃这个继承这个东西，这个房子，包括孩子什么的哈，都要有一个放弃。那这个时候， 你才能去， 对，你才能去变更改名。那当然，改成您的名字之后，您想怎么出售交易，那就是 另外， 对， 那 就没有关系了。 对对 对 对 对， 就说他有的呢，你比如说公公婆婆，跟那个儿媳妇儿处的关系都比较好， 嗯， 或者私下做了一个协商， 嗯， 啊， 说没关系， 那 你就改吧，那 你就改吧。 对， 如果说人家公公婆婆不愿意， 嗯， 啊，那么他们共同的就是他是配偶、父母、子女嘛， 嗯， 他还有一部分他丈夫去世了，还有一部分他儿女的， 嗯， 那么他们都不同意放弃，是吧？那这就涉及到一个继承的问题了。 对， 你先把继承的这个纠纷 解决了， 案件解决了， 嗯， 然后再去变更房产证的名字。 对，如果他们实在不愿意的话呢，比如说可以比如说改成您的名字，但是可能那部分份额你需要有一些补偿。 对， 对吧？ 就是能协商，当然了，那个如果协商好了之后，该给补偿的份额补偿了， 嗯， 对自己的子女来说应该不是问题。 对， 因为如果未成年子女还需要这个妻子来抚养，是吧？ 嗯， 那么他不是问题， 主要是 公 婆，公 婆，哎，公婆年龄大了， 嗯， 那他可能或者怎么地哈？ 对， 他可能有他的想法，那 所以还要看他们， 把他们的份额先弄出来。 嗯，没错，嗯， 这主要还是看 继承这个问题， 大家愿意不愿意啊？ 嗯，所以大概您需要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之后才能更名。 对， 更名了之后就无出售就无所谓了，那您就自己该怎么卖怎么卖就行了。 对， 是，对，好。嗯，所以大概您需要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之后才能更名。 对， 更名了之后就出售就无所谓了，那您就自己该怎么卖怎么卖就行了。 对，是， 对。好的，那刚才呢，这个我们还说了一个关于这个强制这个执行的一个事儿哈。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想祈祷平安，你们这个您可以到时候可以上听听 FM， 也是我们台自己的这个一个 FM， 然后呢，您可以直接上面 APP 直接上面去直接回听一下我们上半段的这个所说的五种这个条件。 啊，对吧？ 好， 对，您回听一下。 对， 这样的话，我们因为没有时间再跟您重复了哈。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非常的感谢这个赵律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哈，给大家讲了一下关于各种房产的一些纠纷问题啊。以后时间嘛，我们再来说。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那明天呢，我们会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装修方面的一些事情。我们明天再见。 观众朋友们再见。 国庆、双节、同庆，各种的忙，忙着海参涨价风潮，忙着羊奶粉的节礼馈赠，忙着秋冬滋补的红枣养生，每一档活动都是赚足了眼球，给足了优惠。市面上大几十一斤的新疆阿克苏红枣，本档活动中拨打进4007106108，只要19.9一斤，订购十斤才199，想购的双节同庆只此两天，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是的，每年必订红枣的朋友们都知道，即便是想购春节特惠的时候，也是199元五袋。但今天的优惠却是拦腰砍半，直接是199元十袋，每袋才19.9，这一袋一斤500克，您就算去新疆直采，也不可能享受到今天的优惠价格。本档活动只针对中秋、国庆、双节、同庆才能够做到。所以呢，两天的红枣福利，每一位听众最多可以订购五组，也请大家一定理解。4007106108，4007106108。 说到这新疆阿克苏红枣，我们办公室所有的主持人都有发言权。 对， 这一到下半年，家里的亲戚朋友都会托我们订购个几箱红枣。阿克苏的红枣好吃不卡嗓，营养价值又丰富，当地独特的价格，也不用年底199元五斤的价格。今天的双节同庆，直接享受到199元十斤的优惠， 太棒了！ 划算到每斤每袋是19.9。活动只此两天，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是的，保证全部都是来自于新疆阿克苏的大红枣，拿到手的每一颗枣子都是颗粒饱满、粒粒珍品的新疆枣子。也只有这样的红枣，您拿回家送人有面子，自己吃更营养。 尾号是1605的朋友订购两组，3307的订购两组，5846的朋友订购五组，还有294100856757的朋友都是订购三组四组的。 加油了！ 提醒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4007106108，4007106108。 其实想想看，红枣不仅是一年四季都能吃，而且是全家老少、男人女人一起吃。 对呀、 更何况今天的价格这么到位，花199元就可以带回家十袋十斤的阿克苏红枣，这可不是档档节目都能提供的。所以仅此两天，最后一分钟，加油打电话了，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没人关注怎么卖酒。